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，北京的天儿是越来越冷了，顶着北风去上班，发现秋裤一点儿都不管用，看来再也不能为了美而穿的少了。最近这几天呢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大风，本来想安静的做个美女子，谁知快被大风吹成了超级赛亚人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2度，最高气温也只在8度，南风1到2级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最低气温为0到8度左右，明天白天的气温在0到9度左右。要知道，未来一周冷空气还将频繁地造访北京。最近这几天呢，最低气温将跌至-4度左右，而风力是5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达到7级。受冷空气影响，体感温暖较低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。秋裤不行的话，就换条棉裤吧，最好还是要穿上棉衣、薄冬衣之类的衣服。在大风天气出现时，需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，特别是走路、骑车需要经过狭长通道或需途经广告牌和老树下的听友们，一定要减少逗留时间，以防发生危险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值得开心的事来了，如果没有异常气温变化的情况下呢，依据北京市规定，11月15号，也就是今天，将正式供暖。据了解，京东采暖季北京市居民的供热价格保持不变。近期一周的时间没有什么降雨，但是大风还是会伴随我们。人怕风吹，这红叶银杏叶也怕风吹。今年还没来得及去赏叶的小伙伴们，请等待明年吧。虽然没有叶子可看，但是北京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。你以为在北京玩只有故宫长城吗？想要感受地道的北京味儿呢，还是要串胡同、逛小吃、逛园林，又或者是逛寺庙，感受11月份独有的静谧。说到寺庙，法源寺是不错的选择。寺庙外面是熙熙攘攘的街道，而一进寺门后呢，便来到了清静古朴的世界。院内的树木还很葱郁，建筑呢也很古朴，一切都好像安静了下来。来此拜佛祈福，十分静谧舒心。如果你觉得北京市的景点胡同都逛遍了，你就可以去选择去北京周边地区的景区看看，远离喧嚣，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，温度呢又跟市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温差，来听听游客们是怎么说的吧。 清凉谷是人远离喧嚣的好地方，风景吧很宜人，门票呢也不贵，上次来的时候呢坐了缆车体验了一下，就觉得很好玩。这次是11月份来的，全程都是走路步行上去的，就出了一身汗，感觉特别好。这里分布着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5铺13坛，有的像勺子，有的像杯子，有的像眼镜等等。听说这边的冬天也很美啊，瀑布都变成了冰挂，就十分漂亮。这里的空气呢特别新鲜，很适合上班族啊前来休息放松。从北京走的话呢，到东直门乘东密专线至密云，转乘小公共汽车就可以了。 青南谷深夜听起来比较清凉，来到这儿发现的确比北京市内的温度低一些。最近这里的白天在10度左右，最冷是0度。这里风景很好，很适合爬山。如果来的话，最好是穿厚一点，毕竟这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。晚上可以住在附近的旅店，价格不是很贵。 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不知道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，和我们互动交流哦。

最开心，曾经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月之风又落空， 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。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今早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。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。你来了新鲜的月亮，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。今天是11月15号，星期三，北京的天儿是越来越冷了。顶着北风去上班，发现秋裤一点儿都不管用，看来再也不能为了美而穿的少了。最近这几天呢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大风，本来想安静的做个美女子，谁知快被大风吹成了超级赛亚人。 我站在烈烈风中，